让您听到的是阎菊鹏先生演唱的骂电片段，这是老唱片的录音。当年呢，唱这出戏的老生演员很多，阎菊鹏先生的唱腔很有特色，摇曳生姿，后世的演员当中遵从阎派唱法的就很多了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小生名剧罗成教官的片段。这出戏是小生行当的看家剧目，也是一个非常吃重的唱功戏，需要演员有一条好嗓子，还要有吞吐韵致，要唱出罗成的鸡和粪。好，请您欣赏叶绍兰先生的演唱。 让您听到的是叶绍兰演唱的京剧《罗成教官》片段，下面再请您欣赏杨宝森先生主演的《秦琼卖马》小片段。杨宝森饰演秦琼，吴世恒饰演店主东。 谁是你的好朋友啊？冉员外、单员外，连我们这会儿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他是个拐子手，把你的马给拐跑了。 这不是他， 不是他还是我吗？